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让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主啊，求你让你的圣徒们明白我们为何今天聚在这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对，今天是讲安息日。其实这个在希望爱的架构之下，就是上帝是否有特别啊？我们一起念好了，第四十三问。 神是否指定特别 让我们安息，是的，神赐予我们主日， 就是教会聚集敬拜之日。神的主日让我们安息，且激励我们爱神并爱人。 OK， 在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主日，应该不会，大家不会觉得太奇怪，尤其是在一个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但是我在一般的教会，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仔细去看这个，这个言语，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守主日，尤其是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那并不是上帝特别指定某一天，而是我们出于自愿或者习惯守的。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上帝启示的理解，马克琼斯在这边提到，是神在恩典之中赐给我们七天中有一天，我们称为主日，在旧约时代称为安息日，或者你要称新约的安息日也可以，是让圣徒们纪念主的安息，让圣徒们得到安息，让圣徒们聚集一起敬拜上帝的日子。或者刚讲到在兴旺爱的架构之下，就是这一天特别是让我们有时间操练如何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居。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安息日，守安息日，我们为什么要守？是因为这是上帝创造人的美意，在创造的架构里面就有安息日。安息日是创造秩序 creation order。OK， 这并非是后来在西乃山颁布，然后人才开始守安息日的，是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创造了一切以后，歇了他手中的工作，就有了。亚当、理当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好安息及默想上帝与上帝创造之功。关于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我很好奇，就是大家是不是？你对安息日的理解或者主日的理解，是不是你们认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守安息日这个旨意？ 创造 yeah， 你们当然会说创造时候，因为我刚刚讲了 创 造自己。 OK， 在你还没有听到这个论述之前，你们自然会觉得是什么时候，或者以前教会的教导颁布十诫，对不对？因为第四诫命，对不对？你们要守安，你们要纪念我的安息日，守为圣日 ，right？ 但是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读圣经，我们认为十诫只不过是之前已经有讲过这个概念，十诫是上帝在西乃山的时候用他的手指在石板上写出本来是刻在人心板上的道德律 ，OK。如果我说是道德律，譬如说第一戒你们不可有别的上帝，第六戒你们不可谋杀，第七戒不可奸淫等等，我们说这个是道德律，就是反映上帝的本性，不可谋杀，你们要彼此相爱，等等，这些大家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道德律就是 moral code， 但是如果要讲第四戒也是道德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hurdle， 有一些栅栏你要跳过去， 因为守安息日怎么会是人的道德或者人的道德的 fabric 道德的本质的一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这边Mark Jones 写到，一位美善的神知道何为受造物最大的益处，他将安息编织入创造的结构之中，又将安息赐予以色列。 OK， 所以我们说安息日它不只是一个ceremonial law， 就是守仪式所需要守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律。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讲好了，我们这边可能也已经有提过，人受造就是要守安息，或者亚当受造当时就是要进入那上帝的安息。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当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那边讲说，上帝看了他守造的工作一切都甚好，然后就歇了，然后进入了他的安息。这个是我们会说从一开始人就应当守安息的基础。因为亚当是什么？亚当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对不对？他是有上帝的形象。那亚当的确有被赋予使命，他需要工作，他需要治理大地，征服地上的生物，他需要拓展神的国度，生养众多，遍满大地。但是他不应该想说他就是要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因为当他看到他的创造主工作了六天，第七天进入安息，他就应该知道他工作的目的也是要进入安息。 OK，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这个跟行约行为之约的概念也是有关联的，行为 work 工作，但是那行为之约最终的 reward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赏赐就是进入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就是亚当应该靠着他全然个人的顺服得到那永远的安息，就不再有可犯罪的可能。Okay， 就享受与上帝永远的团契与联合。或者用另外一个神学字眼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他就得到他的荣福之冠。okay？ 所以我们会说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得安息，所以按照这个理解，因为上帝工作了六天进入他的安息，这也就告诉我们他的受造物也应该如此，最终的目的不是工作而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进入安息。我们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安息这个概念是人本身就有的，本身就应该有的，这是反映上帝和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人本性上就应该有的，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人的道德律，这不只是外在守的仪式。 OK， 安息日是道德律，道德律的意思或者 natural law 你可以这么讲，或 moral code， 我们当在神学上面我们说用是道德律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律法是本身因为它反映上帝的本性，或是它反映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本身就有其价值，有其意义，不可杀人，这是反映上帝，上帝是爱的本性。 OK， 那如果我说这是道德律，有另外一个律就不见得是道德律，但是仍然是律或者律法，我们可能会说这是 ceremonial law， 如果你要这样讲，这是仪式上面的律法，譬如说要献祭的律法，上帝可以指定你要献I don't know 公猫吗？ 不一定要公牛，他可以指定任何一种动物 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道德律是出于上帝的本质，他的 nature， 可是其他的律，比如说像是献祭的律法 ceremonial law， 这些是出于他的 will， 是出于就是凭着他的本意，他就是指定你们什么时候要献祭，献祭的方法在哪个地方献祭，不是在长安献祭，是在耶路撒冷献祭。但是如果上帝要的话，他可以指定中国人成为他的子民，然后是在长安献祭。或者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能等一下会提到。我好像之前有提到这个概念，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法律的？有没有人学法律的？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positive law 和 natural law 之间的差别吗？positive law， 中文我查到它直接的翻译就是实在律法。实在律法它的另外一个，它的反面相对的就是natural law， 自然律法。自然律法就是人本来就，你大家应该都理所当然的知道，这个律法定下来它本身就有其意义和价值，这是大家都能够看到。你不能够杀人，你不能够偷窃等等等等。但是什么是 positive law， 实在的 law， 就是我指定你要去做的，就是一个人有这个权柄指定你要去做，可是这个命令的本身不一定有一定的价值或者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完全来自于那设定这个 law 的人所赋予它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的首都是设在台北，但是不一定要设在台北，对不对？或者还有什么，我们就拿我们就拿安息日这个概念好了。如果你去读西敏信仰告白第21章，大家有的话可以拿出来。第21章那边是讲到如何守安息日和敬拜，在21章第7节我来念好了。按照人性的需要，通常我们应当特别拨出足够的时间来敬拜神。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就是 natural， 你的 natural need， 你的本性上就有这个需要。人生下来就有一个认识上帝的本能，你也这个本能也透过敬拜神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应当特别拨出足够的时间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你的 nature， 你的本性。因此神在他的话语借着一条中文翻译成明确的，但是英文本身是 positive， 明确的道德性的永久的对人有永久约束的诫命，特别是指定七日中的一日要向他来守为圣日，作为安息日。 OK， 在这边他中文翻译成明确的应该翻译成实在的或者实际指定的 positive law。也就是说安息日有的时候会为我们造成困惑，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是并不是道德律，它是在某一日你要守耶和华的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它的确中间有 positive 的成分，有 实在 law 的成分。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安息日有哪一些，安息日这个诫命好了，第四诫命，它有哪一个部分是道德律，有哪一个部分是 positive law，有哪一个部分是出于神的本性，有哪一个部分却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指定的。按照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是反映上帝的本性，我们的形象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创造世界是要让世界享有他的安息，创造物享有他的安息。所以人本身也有人不但要工作，但是工作更要进入那安息，所以这个是 natural， 对不对？这是人的本性，因为这是反映上帝和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但是有哪一个成分却是 positive， 哪一个成分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指定的，可是他可 easily 很简单的他可以指定另外一种方法。七天中有一天，他可以八天中有一天，他可以六天中有一天，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神学家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所以中文的这边的这个翻译并不是非常正确。那 positive 并不是讲明确，而是讲实在。我会建议，如果你要看那个西敏信条的注释，我发现那个 Robert Shaw S-H-A-W 他的注释非常好。我不知道他好像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比一些现代的注释都还要好很多，我觉得。他在 21.7 和8的注释，大家可以去看。所以我们改革中的神学精彩就是在这里。我们不会说安息日，因为它就是七天中，它只有这种仪式上的意义。如果既然是有仪式上的意义，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就应该按照很多基督徒的理解，应该就除废掉。如果我们现在守安息日，那是我们的选项，那并不是一定的。但是我们看得更细腻、更仔细，我们知道守安息日它是反映上帝的本性，创造上帝与创造物之间从创造一开始就有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安息日不废掉，但是七天中有一天却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上帝不一定要七天，上帝不限制于时间这个概念。七天有一天，他可以八天有一天，但是神学家像 Robert Shaw 他会说，既然他是在一开始就指定了，这个不只是 positive， 如果是 positive 的话，只是上帝按照他旨意，也有可能就像其他所有的 positive law 现在就废掉。但是既然这是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告诉人，他是工作六天守一天，所以这个神学家会说这是 morally positive， 在道德上面特别指定的，它就有一个 perpetual， 有永远的规范力量，七天中一天的原则。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七天中一天的原则，这的确是有点 random， 我们不知道上帝，可是这很明确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可是既然是在创造中就立定的，后来又在西乃山颁布的，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就可以说，它不只是 positive， 它是一个morally positive， 有这个约束力，我们就不能够轻易的说我们可以不再守安息日 ，OK？ 所以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需要守安息日，这不是我们的立场。安息日，我们仍然守安息日，但是安息日的确和旧约的安息日有所不一样 ，right？OK，、okay,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所以马克琼斯说，在我们看创世纪二章二节，上帝对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的美意及指令，是为要叫他们，为要叫受造的人有份于他的安息。这节经文按照我们的解读，不只是叙述耶和华上帝创造世界他的作为，不只是 descriptive。它也是 prescriptive， 它也指示我们该如何行。OK， 有上帝形象的人，保罗告诉我们就应该效法上帝，而他怎么做，我们就如何做。按照这个原则，他安息，他工作，他安息，我们就工作，我们也安息。OK， OK， 关于安息日是创造秩序，或者守安息日这个律法是 moral， 是道德律法，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对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会有一些冲击的，因为我们还是不免会有一些概念，就是守安息日好像是有点 optional， 是一件好事。或者另外一种就是啊，那是不得不做，因为大家都做，这是一个惯例。可是我们比较少去思想说，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就好像我们需要吃东西，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喝水一样，我们需要守安息日。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最终就是要我们进入那安息。好，所以新约的基督徒仍然有未进入的安息。讲这话，你可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讨论的有一些 polemical， 好像就是我们在跟一个对象在对话，或者有一些在争议。因为有一些人，有一些圣徒们、弟兄姐妹们会认为说，新约的基督徒已经进入基督的安息了，那个安息已经是完整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仍然有一个安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它不只是纪念神的创造，不只是纪念上帝的儿子带来新的创造救赎，它更指向未来。我们在今世守安息，就表示我们有一个安息还没有进去。OK，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不过是过路客，我们是 pilgrims。圣徒们借着守主日来激励信望爱，我们守主日只不过是预尝那永远的安息。信心，我们相信上帝对他子民的应许，正如神对亚当的应许。神对亚当这边 Mark Jones， 或者这边我忘记是 Mark Jones 写的还是我在这边补充的，神对亚当有什么应许？我们上礼拜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读十诫的时候，上帝的道德律的时候，你读到任何禁止的必有其正面命令的，你读到正面命令的必也涵盖其负面禁止的。按照这个原则，神对亚当有什么应许？我们知道神对亚当有禁止和命令，对不对？禁止和命令是什么？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了那日必定死， right？ 那么应许是什么？把它反过来想，有一棵树的果子你要吃，而且你应该吃，你吃了那日就必得永生。所以我们相信神对他子民的应许，正如亚当应该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不信， right？ 正如以色列人领受了神对他们的应许，他们要进入那应许地，应许地在旧约里面一直是你们要进入我的安息、okay？ 而这应许都在神的儿子里面成就了，在他里面我们的确已经得了安息、right？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你们要劳苦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得安息。我们也的确得了安息，而借着他我们要竭力进入那最终的安息。这个有一点跟已然和未然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已得了安息，但仍有一个安息要进入、okay？ 我们就忠心使用神赐予我们一切恩典的媒介，这是信心的表达，已得安息。或者换一句话说，那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并不是要我们竭力努力赚取自己的救恩，而是这是叙述什么？如果对一个圣徒说，你们在是 ，yes， Carol 讲，这就在叙述，不外乎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叙述圣徒在地上成圣的过程，效法基督的过程，致死罪，活出新人样式的过程。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不是靠着这一切的好行为赚取我们的救恩，但是但是领受救恩的人必然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你已经领受了那安息，你就必然想要竭力进入那永远的安息、okay。 我们盼望神必然会带领我们进入那安息，因为我们的主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盼望，而且是有确切的盼望。这是不见之事的底儿，但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就像我们之前讲到，我们希望这会是成真。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希望这事会成真，基督徒盼望是知道，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知道这是确实必要成就的，因为我们的主在等待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那边讲到什么？ 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的盼望必成真？因为我们很努力吗？ Yes， 我们应该很努力，我们的努力也应该让我们有所确据。所以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圣徒们的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进度的确是给你带来盼望，也带来确据。你不能说你信而没有发出仁爱的信心，但是我们最终最终的确据 是来自什么？因为我们圣徒，我们虽然努力的进入那安息，我们效法我们的基督，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软弱， right？ 我们还是会跌倒，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有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所以光靠着我们的行为来有确据，我们时常我们的确据其实是非常不稳固的。但是我们有更稳固的确据的来源，就是我们主的应许。因为我们的主在分离的祷告，他最后向他父求的就是什么？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要与我在那里。因为他祷告，父就不能对他说不，因为他上十字架顺服以至于死。只要举起他的手，他父看到他手中的伤痕，就不能对他说不。这是我们的确据，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求，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未来必要进入那永远的安息，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想做一个没有身体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爱，我们在安息日应该教我们爱神、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安息日爱神，以至于敬拜他；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安息日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期待进入天堂。Right， 这个概念，进入天堂不外乎就是在永恒之中爱神和爱圣徒，爱他的身体。所以如果七天中有一天我们都不能够爱神，然后守安息日好像变成一种选项，方便的时候就来，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期待安息日。圣徒如果不期待安息日，这其实是一个警告。我希望你们今天早上都是非常的踊跃，哇，我今天要去红恩堂，要看到阿丹，要看到小玉，要看到乐乐，要看到张妈妈、林爸。 Yeah， 你们应该是如此，不应该是好像只是在哦，我不得不做，因为基督徒就是礼拜天早上就是要然后好不容易听牧师讲完到解放了，然后下午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OK， 安息日是恩典，所以这个就是关乎于我们圣徒们时常因为有那种太律法主义的想法，关于守安息日，我们很少，我们觉得安息日是一个律法，我们必须守，是什么？或者就是 it's almost like a necessary。好像是不可避免的恶，就是我礼拜天我可以睡觉的，为什么要到洪恩堂来上主日学等等？但是安息日，我们应该学习看着这是恩典，因为爱神将一个神圣的生命循环这个原则赐给人类，因为神爱亚当和亚当的后裔，就赐给我们一天作为安息。而与其问，我们在安息日下午可不可以唱卡拉 OK？ 就像 Carol 刚才问，与其问我们在主日可做或不可做什么，我们应该首当感恩神家安息的概念建立在创造之中，建立在我们的心板上，然后又很明确的颁布给我们。所以这个安息日是，如果它是 creation order 是创造秩序的话，那它就并非选项，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安息，就如我们需要水和空气。OK， 关于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Yeah， 我们可以用律法，我们可以用 信仰告白有提到这个，如果你有带的话，我越就是我接触改革中大概是4-5年前，就是自己在神学院里面，然后开始接触新民信仰告白。你刚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会觉得，我不是很同意，你懂我的意思？但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新民信仰告白我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不再信任我自己的那个，这边讲到，新民信仰告白21章第8段，所以在安息日，一个人应当充分预备自己的心，并且预先安顿好自己的日常事务之后，也就是说，你在安息日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好像要，好，我们就说家庭主妇好了。有很多，其实我知道很多妻子们会说，安息日我应该要休息，可是安息日我的先生小孩期待我要煮很多东西，我要先生小孩，你们要体谅你的妻子和母亲。因为安息日也是他的安息日，不是只是你们的安息日。不是说我个人不觉得他完全不可以进到厨房，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工作，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就预先安顿好自己日常的事物。所以如果你要吃大餐，你就前一天先准备好，然后礼拜天的时候，你只需要拿出来热一下。不仅整日遵守圣安息，歇下自己的工作，不随意言谈。你这边可以去看那个以赛亚书58章13节，或者58章整章那边，大家都可以回去参考。不任意思想世俗的消遣和娱乐，并且全时间投入公众和私自，就私下对神的敬拜。也就是说，不只是集体敬拜，我们回到家里面，这一天是敬拜上帝的，以及在当今的本分与慈善的义务上面。那么这样的安息日，就算像是向着主守安息日。所以刚刚宜兴提到的问题，譬如说你是 你是消防队，或者你是医生，你是护士，或者你是警察的话，很多人的理解会用这段来理解，以及在当今的本分与慈善的义务上面。也就是说，你必须做这个事以维持其他人的生命，这些事情上面你必须做。安息日行善或行恶，哪一样可以？我们的主问，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对不对？然后可是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医治了一个人的手，然后就他违反安息日，所以我们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像这一类必要的工作是有空，是就是不止我们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也理解都是按照圣经所归纳出来的原则。所以我们不会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没有消防队，或者医生就不能够在安息日工作。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如何守安息日，就算在改革中里面，大家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见解仍然是有很大的不同。清教徒神学院来的教授，他们的守，你去如果牧红回来，你可以问他，他们守安息日就是比我们严谨的非常的多。我之前有提到，我不应该消费，不应该带咖啡进到教会来， right？ 是不是该唱卡拉 OK？ 我个人会认为，那叫什么？迷飞之音吗？Amazing Grace。对，可是说你卡拉 OK 都是唱圣诗啊，我完全没有意见。但是是不是譬如说 OK， 我们说卡拉 OK 好了，类似卡拉 OK 的，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出去打球 ？I don't know。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可以。就像上次 Van Dixhorn Dr. Van Dixhorn 他说，我安息日的时候，他下午他会和他的儿子一起丢球，他说 That's my rest, relaxes me， 他让我放松。我不是，这不是我故意在顾我自己的事，这是我孩子之间的安息。那譬如说你回到16、17世纪 有一些清教徒他们守安息日，我个人会认为的确是有那个律法主义的倾向，就是按照外表的形式，有点像现在我们听过有一些犹太人守他们的安息日，也是非常的在行为上面非常注重，他不能够按电梯，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提东西等等等等。我们其实我们守安息日几乎是不太有要求，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你在这里出现。我们是就是甚至我们因为我们的环境嘛，我们的传统，我们没有这种就是甚至可以因为你不守安息日而给你处戒，至少我不知道有这个例子。但是 我个人认为，既然这是恩典，圣徒们就应该看这是为恩典，而你应该越理解这个，越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越来越了解这恩典是多么的可贵，与其强迫你要守安息日或做这个或不做那个或者问说我能不能唱卡拉 OK， 如果能唱可以唱哪一种歌等等等等，应该是自己出于你会想说我在永恒中我盼望做什么，那你就去做。阿弥，如果你在永恒之中真的盼望你要在永恒之中飙车的话，那也许真的上帝会让你在永恒之中飙车，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那不会让你很快乐。 OK， 新约的安息日，或者我们说的 Lord's Day 主日，所以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 right？ 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其实就是宣告他的身份。因为谁是安息日的主？一次又一次，你们若守你的安息日，你们若守我的安息日。所以当耶稣对犹太人说，这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已经在宣告他的身份，很明确的宣告他的身份。而他的复活就揭开了新的创造，他在一周的第一日复活。 OK， 七天中有一天的原则在新的创造之中，在救赎之中持续。大家可以翻开马太福音24:20，有谁翻到那里可以帮我们读一下？24:20，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这里主是在讲什么？我们的主，他讲将来会遇见的一个灾难， right？ 对， 大部分解经学者读起来好像是末日，可是其实大部分解经学者会说这是特别是指西元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不论是末日或者圣殿被毁的时候，这是什么？新约的时代，不是吗？这是我们主已经升天之后的事情。那我们的主的预定是什么？他的预设是什么？那时候安息日就不需要再守了吗？有安息日，只是那日来的时候，希望上帝给你们恩典，让你们不要在那一日是安息日。OK， 从这边有线索就知道我们的主他没有，并不是因为新约的时代就废掉了安息日，他预设就是人还是要守安息日，而且成为每周的第一天。这个原则就是运用阅读圣经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却是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合理和必要所归纳出来的结论。主是在很明显的是在一周的第一日复活，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也是在一周的第一日，约翰福音20:19-26，在使徒行传20那边你也可以看到，门徒们是在一周的第一日一起擘饼讲道聚会。OK， 在哥林多前书16:2那边提到，圣徒们聚会的时候要一起收那个救济穷人的奉献。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是预设他们是在主第一日，一周的第一日聚会。而在启示录1:1，他是保约翰是在主日的时候看到他的异象 Lord's Day。 所以安息日的主 claimed one day for his own， 选择了一天成为他自己的，因为他自己在他的话语之中称那天为 Lord's Day， 主日。所以安息日并非只是多出时间睡觉安息，我们是借着词汇 work of mercy necessity and 我忘记敬虔好像是 holiness， 我们是借着这些，这也是工作 right， 但是这是耶和华的工作来守安息。 OK， 所以今天的默想经文是希伯来书10:24，所以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作者特别提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就跟前面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是有关系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我们现在守安息日，就知道有另外一个安息，指向另外一个安息。如果你现在不喜欢守安息日，也表示其实你并不期待那还有一个你未尽的安息。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既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安息，而且那日子有可能在今天，有可能在明天，我们就更当明白安息的日子，领受这个恩典，守安息。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请大家要为我祷告，因为等一下我要讲到，然后今天晚上还有那个。OK， 没有问题吗？好，那哎，苏弟兄。我改革中通常是没有千禧年的概念，也就是说那些地震的灾难都已经就是叙述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一切正在发生，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某一个一千年之后再，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绝大部分改革中对启示录的对千禧年的理解，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一千年，这个一千年是一种叙述的言语，或者是那个末世性的言语，他并不是说指定有一个一千年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的主说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right？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他说那个月亮会变红吗？ 也、yeah. ， 你就知道 了。OK， 月亮 ，Kira 说月亮会变红，你就知道。OK， 好，那天月亮会变，也许就是月亮变红的那天，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有迹象来，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声，然后天上它是从天上驾着云来，所以你一定是 visibly 有很多迹象你可以看到，但是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也知道那一天必要再来，所以我们更应当守安息，因为我们是盼望主啊，愿你快来。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因为安息日教导我们，你赐给我们的，你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得安息。这是多么大恩典，也是我们不配的恩典，也是我们时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恩典。主啊，求你让你的圣徒们明白这恩典是多么的大，也就活出合乎这恩典的样式，尤其是在安息日，尤其是在今日。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